又到月尾了，大家交了月费未呢？未交的话请大家到 myradio.hk 的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，经 PayPal 支持我们，又或者直接经 PayMe 转数快缴交月费，亦都可以亲临到普罗政治学院交付月费。在这里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的月费计划。 2019年，我们 MyRadio 台长梁锦祥的著作《癫狗编辑室文集》《香港之死》反应空前热烈，已经抢购一空。今年再接再厉，台长梁锦祥会在今年推出一本全新的《癫狗编辑室文集》《香港揽炒之城》，现在已经有现货在普罗发售，大家可以亲临普罗或者经网上商店购买，每本特价港币130元。为免向誉，欲购从速。 阿娇玉， 好，大家好， 好，大家好， 天元解密同大家见面啊！咁啊，今日咧我哋就有几个话题。咁但系咧，就承接翻上個禮拜咧，我哋有講過話關於中秋 儀記 一啲儀記，同埋講話其實中秋節係可以拜太陰啊，因為咧中秋節咧太陰嚟講，我哋都稱為太陰星君啊。咁我哋可以咧就繼續翻咧上 陣間就慢慢話俾大家知點解要拜太陰星君啦。今日我哋誒擺咗啲月餅喺度啦，咁啊希望都有一啲中秋節的氣氛。以往嚟講咧，一到中秋節咧，都是中國嚟講咧，尤其是香港咧，大節日啊。咁啊，大節日嚟講，個市面嘅氣氛咧，早一兩個禮拜就即係喜氣洋洋啊，啲花燈啊，喺啲紙扎鋪就掛曬出嚟嚇。 但係今年真係似乎會差 啦。今年啊，冇辦法啦，個疫情啦，咁我哋見到我哋識得嗰啲好相熟嗰啲賣衣紙嗰啲嚟講，淨係入貨都入少咗一半啊，起碼一半啊。咁啊，而且嚟講，可能咧下個星期中秋咧都未必可以出到街玩啦，係嘛？咁啊，通常都喺可能喺屋企啊室內咧就聚會咧。 仲有限聚令啊嘛，都係係嘛？去到12月1日啊嘛。 其實我啊贊成嘅，真係唔好掉以輕心，即係依家都未緩和。咁啊，因為點解咧？嗰個疫情咧喺今年之內咧，我哋用唔同嘅玄學嘅技術去預測或者去睇都好咧，咁都唔會話。即時間就好快好，尤其是我哋上個星期用奇門遁甲咧去預測啦，最快可能喺農曆新年啦，即係睇到即係一月份啊嘛，一月份之前咁上下啦，咁啊會有疫苗真係會出籠啦，咁啊跟住真真正正話可能有效咧，要去到明年嘅夏秋季。 係秋季啊。 咁啊，同時間亦都見到我哋今呢兩日睇到嗰個關於疫苗嘅新聞啦，咁啊其實好多個國家佢哋都研發緊，咁啊就但係嚟講咧就都係未得嘅，即係暫時嚟講有啲出咗問題啦，有啲認為未話真係話可以用緊咁樣嘅，咁啊即係如果我哋睇到佢哋有啲係去到第三階段啦，因為第三階段嘅試驗咧好似就係話已經係用一眾人去做試驗啊嘛。如果呢一群人咧，唔係話一群咁簡單喎，可能咧就首批可能1000，第二批可能2000，第三批3000咧，咁然之後先睇下會唔會有一個負面嘅，即係副作用啊，或者有冇其他嘅出現一啲問題，然之後先可以話咧再去做一個真正嘅試驗，嗰個有少少唔同。咁所以嚟講咧，我哋認為咧有疫苗先可以將呢一個肺炎呢一樣嘢咧，先可以令到佢係冇咁大嘅威脅啊，出現咗咁樣。咁啊，我哋都係講翻啲中秋嘢啦，因為中秋嚟講啊，其實咧歷來嚟講咧，有關中秋嘅故事啊，或者中秋嘅起源咧，都有唔同嘅一個講法。咁我哋咧就玄學閒談雜知識的節目啦，咁我哋咧就多多少少都希望將一啲中華嘅傳統嘅文化咧，咁啊藉住呢個平台咧同大家去介紹一下，因為咧現在嚟講咧，好多年輕人也好啦，對於一啲傳統嘅一啲節日咧，因為大部分都商業化咗啦，咁啊對於一啲傳統嘅節日嘅儀記啊， 或者一些活動來講呢，讀書就沒得讀的了，講真一句是吧。咁啊，有時如果你係上網去搜尋一下一啲資料都好啲啊，但係問題佢哋都唔會噶嘛，係嘛？佢哋可能就係會 最緊要有家放， 最緊要有家放，最緊要有冰皮月餅食，係嘛？即係尤其是你話好多人都係大班冰皮月餅係最好食噶啦， 真係好食。 因為大班冰皮月餅嗰個綠豆蓉咧，真係好嘢嘅，即係唔係講笑，因為係佢即係創造出嚟噶嘛。 唔知你以為賣廣告啊？ 我唔緊要咁啊，因為大家都知道其實冰皮月餅。 始創嚟噶， 始創嚟噶，其他嗰啲係根嘅咋，其他根嗰啲咧，唔知點解其實咧個水平都係好接近嘅，香港嗰個飲食嘅水平好高啊嘛。但係咧，我發覺到嚟講咧，硬係你食其他嘅牌子嗰啲，硬係個感覺唔一樣，係嘛？係特別係好食啲嘅，唔知點解有啲朋友都咁啊。佢食唔食月餅啊？你一定要買大班嗰只綠豆蓉俾我，原味喎、哦。佢哋其他好多依家好似都十幾廿種味道啦，我都覺得麻麻地好食嘅。係真係食個原味咧，就真係好食。所以每年咧，我哋都會買呢個大班月餅嚟食嘅。咁、同時間咧都會有啲朋友啊，咁或者有啲善信啊，咁佢哋都會攞啲月餅上嚟我哋嗰度咧，即係我哋拜下大祖師爺咁樣啦，咁佢哋都會記住買大班嘅就得㗎。 咁好啦，我哋入正題啦，睇睇個 PowerPoint。 我哋睇睇個 PowerPoint 啦，咁我哋中秋嘅儀達拜太陰啦，咁我哋就上個星期嚟講咧都講咗啲儀記。咁啊，儀嚟講咧就喺呢一個中國傳統嘅節日裏面嚟講咧，咁啊我哋有祭月啦、賞月啦、拜月嘅。咁啊，早在喺呢個《禮記》有記載咧，就係秋暮夕月啦，即係話要拜月神。咁呢個月神就其實就係太陰星君啦。 冇錯。 咁樣，咁啊，每逢中秋夜咧，都會舉行乜嘢咧？會舉行一個叫做迎航喎，唔係迎月喎，唔好搞錯喎。因為其實點解咧？中國好多喺古代嘅一啲古籍裏邊嚟講咧，我懷疑咧，古代個氣温一定係好低嘅。我哋睇嗰本書咧，就係沈從文所寫嘅，叫《中國服飾研究》。咁若果大家咧上網都未必睇得到，因為呢本書嚟講咧，當年出書咧都係彩色嘅，賣得好貴。沈從文大家都知啊，寫《圍城》嗰位作者，咁咧作家，咁佢呢個《中國服飾研究》咧，我發覺嚟講咧係冇短袖衫嘅。 嗯， 咁即係話中國。以前咧，即系我哋讲紧咧，即系远古嘅时代或者近代都好啦。咁就算你睇清朝剧都好啦，都系冇着短袖衫嘅。咁我觉得嚟讲咧，以往嗰个气温咧，其实嚟讲系可能系比较低少少，比较凉。 系事实系，我哋细个嗰阵呢啲月份点会咁热，仲成卅度嘅啫。 但譬如好似我哋途中呢个画作咁啊，咁我哋见到古代嗰啲人咧着嘅古代嘅衫咧，全部都系阔袍大袖嘅。我未见过好少，即系见到有短袖，系唯一见过咧。我哋道家有啲典籍咧，就系打坐嘅时候系剥咗上衫嘅啫。若果唔系咧，就系嗰啲医书啦，即系针灸嗰啲。若果唔系，都好少见到。所以咧，喺每逢中秋咧，因为秋分啊嘛，秋分之前跟住就中秋啦。咁啊，秋分嚟讲咧，就跟住就真系带有少少凉意。秋分系意味住咩？意味住嚟讲咧，就叫日短夜长 啦，系啦 嘅开始。 琴日九月廿二号就系秋分日啦。 所以秋分咧，前日咧就琴日啦，秋分啦。你好明显见到一样嘢咧，就系话五点到六点之间。就已經開始咧，就開始個 天黑， 就天黑啦。開始好明顯就係冬天就好似要嚟，咁所以嚟講咧，古代嘅民間嘅習俗咧就有迎航同埋呢個祭月嘅嗰個傳統嘅做法。咁啊，迎航咧即係嘅意思嚟講咧，即係話有少少寒意嚟啦。咁啊，早晚咧其實都係有少少涼噶。我知點解咧，都係廿七、廿八度到啦。咁啊，真係大家若果喺呢個時間咧，真係唔使點樣開冷氣嘅咁。咁啊喺浙江一带咧就有官潮啦咁样，咁喺呢一个汉代嘅梅城里边咧，喺七法赋中咧就已经有记载，官潮咧就其实系中秋嘅一个节目嚟嘅啫，一个风俗。但系咧就依家嚟讲咧，喺中国大陆你知道嘅咧，佢哋嗰啲胆正命平咧，真系官潮咧，佢就唔系真系官潮，佢真系撞潮。咩叫撞潮咧？佢涌落去啊！佢湧落去，等啲潮水咧就爬上嚟，所以每年啊，其實都發生好多意外嘅。如果大家都睇到，所以官潮就真係官， 新聞有報導， 係啦，官潮就真係官嘅，你唔好觸碰佢，只可以遠觀，不可涉換，要記住呢一句説話咯，係比較危險。 跟住之後嚟講咧，就燃燈啦。燃燈嘅意思嚟講，唔係佛家嘅燃燈啊，其實咧就好似我哋即係點燈籠咁樣啦。咁啊，以往嚟講係掛喺啲燈塔上面比較多啲嘅。咁啊，依家咧就會比較少啦。咁啊，吃月餅啦。咁啊，吃月餅嚟講咧，喺中秋嘅各個地方咧都會有呢個習俗嘅。咁咧就但係喺即係大陸咧開放以嚟嚟講，最受歡迎嘅月餅就係香港月餅。 嗯 啊、因為香港製造嘛，係、嘛？ 重點啊！ 重點係香港製造，Made in Hong Kong。咁咧就今年咧都發現到原來咧元朗有一間老牌嘅餅店啊，恆香咧都俾人喺中國大陸假冒咗，仲要賣啲七折券落嚟香港添。不過好彩，好似俾海關破獲咗。咁啊，所以大家都要都要留意啦。咁啊，嗱食月餅嚟講咧，咁啊可以咁啦。八月十五中秋月餅香又甜，我哋成日都咁樣講。咁咧就呢一個月餅呢個詞匯咧，其實係出自邊度？出自呢個南宋啊吳字木嘅《夢娘錄》。《夢娘錄》咧，可能咧就大家有讀過下呢、這個中國嘅古籍咧，都會有聽過下。咁嗰陣時嚟講咧，喺月餅咧就是、一種點心嘅形式出現嘅啫。但係後嚟嚟講咧，就將賞月咧嘅月餅咧就結合埋一齊。其實咧，我哋以往啊，我哋見到啲月餅咧，通常是圓嘅，但係依家月餅係方嘅，係嘛？完全有少少唔同， 有圓有方， 係啦，有圓有方啦，咁樣啊，係我哋叫做天圓嘅地方，因為月餅咧就好似個月亮咁，因為八月十五就圓嘅，亦都可以咁樣係寓意咗咧就家人團圓，同埋寄託咗一種思念嘅。咁所以嚟講咧，月餅嚟講啊，應該都係做翻圓嘅好啲啦咁。咁啊，另外嚟講咧，就跟住咧，我哋中國人咧喺呢一個節日咧，就最中意飲翻兩杯嘅。我哋喺端午節嘅時候飲紅黃酒啊。咁原來咧就喺中秋嘅時間咧，我哋就去賞桂花啦，因為秋天嘅時候桂花最盛啊嘛，就飲桂花酒。但我又唔知啊，想請教黃師傅有冇記唔記得有一隻以前喺即係啲國貨公司咧，有一隻叫做桂花陳酒。 嗯。 嗰只桂花陳酒好好飲，好似。好即係一種桂花味啦，好香嘅，酸酸甜甜，即係好似等於依家咧係啲日本嗰啲梅酒咁啊，啲女性去飲，哇！但係原來佢酒精係非常之高喎，個後坐力好勁嘅，你唔好諗住咧，好似飲啤酒咁樣懟落去喎。呢只桂花陳酒咧就非常之易入口， 千杯不醉一杯倒啊！ 就真係半杯都倒。咁啊，但係嚟講咧，喺中秋嘅節日嚟講咧，就好多地方咧都用桂花咧去製作呢一個酒咧嚟賞月嘅時候用嘅。咁而且嚟講咧，佢哋咧就叫做桂花蜜酒啊，要記住啊。所以咧就非常之甜甜酸酸咧，就好好飲嘅。但係真係唔好飲咁多。咁啊，全國都有嘅。另外嚟講咧，就會玩下花燈啦咁。咁啊，中國嚟講咧，喺呢個北宋嘅《武林舊事》裏面有記載嘅。咁啊，記載咧，佢係中國嘅夜節俗咧，就有將一點紅燈放入江中漂流。咁咧，即係話嗰啲燈咧，就等於好似係咪佛教嘅佛教有個叫放咩啊？放嗰個蓮花燈喺水上咁樣，其實都係一種祈福嘅一種作用啦。咁啊，中國人喺呢個節日裏面咧，每每都係每逢佳節。佳節就倍思親嘅，咁啊大家都會有一種思念啊，一種感覺嘅。咁啊，廣州咧、潮州咧、廣東嘅潮州咧，就更加多呢一個中國咧好多啲傳統嘅習俗咧，好多人都唔知道。咁喺廣州喺廣東嘅潮州一帶嚟講咧，有一種咧就叫燒炭、燒瓦炭。就用呢個磚咧，就砌成一個中空心嘅塔咧，就將啲樹枝咧就擺咗入去。咁然之後咧就點起佢，即係好似我哋做童軍咧，就點嗰啲叫做咩溝火咁樣嘅，咁啊佢嚟燒。咁然之後嚟講咧，佢哋做一個拜月嘅儀式。拜月之後嚟講咧，然之後先開始去燃點嘅。咁呢個叫做燒炭。咁喺廣西嚟講咧，佢哋亦都係有喎，佢哋叫做燒番炭。咁佢哋嘅其實都係一樣嘅。咁點解會有呢個燒塔嘅一個傳統呢？其實喺民間傳說裏面咧，就係話咧，佢哋係紀念咗清代啊，清代劉永福啊，劉永福大家嚟講啦，一個抗法嘅名將喺清朝嘅時候，或者都有聽過啦。咁啊，逃咗入個塔裏面嘅番鬼，番鬼即係法國人啊，因為法國人係侵略者啊嘛，所以點解佢哋叫燒番塔呢？其實就燒咗法國嗰個塔嘅，咁啊係紀念咗佢呢一個 這種事這個事跡的，在福建來講晉江都有的，他們也都叫燒塔仔，即若果在閩南語裡面的燒塔仔經常都用個仔字，有這樣活動，但在香港呢我們真的比較少見，即是這個燒塔、中秋節的禁忌呢就其實都挺多，上個星期我們講了呢，即是男士就不會拜月的，就不可以拜月的，咁啊禁忌嚟講咧，即係可以話我哋咧就依家咧可以咁樣講，叫做話閒話家常咁講咧。咁啊上月同埋拜月嚟講咧，譬如你最近行緊衰運咧，咁就唔可以嘅喎。因為點解咧？原來咧拜月同上月之後咧，即係根據傳統嘅講法咧，可能咧嗰啲衰嘢仲會越嚟越多嚇，咁得意嘅咁。咁啊另外嚟講咧，就要注意一下啦。如果啱啱喺近期咧係搬咗家。咩叫搬家？即系搬屋啊！即系搬咗屋嘅时候嚟讲咧，又没有闹房啊。通常咩叫闹房咧？其实就系新婚夫妇啊，咁啊搬入去咧，咁嘅人嚟讲咧，就最好唔好，即系唔好上月啦。咁啊，点解咧？就话搬咗家之后嚟讲咧，冇闹过房之后嚟讲咧，就对呢个身体啊同埋运势都唔好嘅。咁咧就唔可以上月。咁啊，其实系咪真系个个人都会上月咧？咁啊，望住个天空，然之后睇住个月咧咁。咁啊，跟住嚟講咧，年輕嘅少女就要注意一下喎。點解咧？喺古代嘅時候咧，就要好忌乜嘢咧？頭髮遮住個額頭啊！我哋成日都咁講噶啦，頭髮咧遮住個額頭就留陰，就好容易就睇到啲陰嘅嘢噶嘛。咁啊，所以嚟講咧，就話啲女仔咧就最好咧就將兩個將啲髮咧咁啊撥向右邊咧，咁啊，然之後咧就扎起一條馬尾，咁啊最好啦。咁啊點解咧？咁啊相傳咧就話咧額頭有盞神燈喺度嘅，咁啊嗰啲咁嘅。好兄弟，我哋即系叫做嗰啲陰界嘅，一望到你個額頭有咁光亮嘅時候，佢哋都會走嘅。咁啊，跟住之後嚟講喺古代咧，仲有一啲咧就一啲忌咧，就係話一啲出門咧前或者回家咧都唔會張香嘅。咁啊，有啲人就認為咧，就出門前咧就要燒香，好似我哋咁嘅朝頭早早晨，我哋都喺神壇嗰度燒香，咁然之後咧將完香，我哋先會出去嘅咁。但係咧就回家之後嚟講咧，亦都就唔燒嘅喎。咁咧就所以嚟講咧，大家要記住呢一點，因為點解咧？我哋記得細路仔嘅時候咧，係早朝頭早裝香，四點零五點鐘嘅時候就都裝香嘅。咁其實同呢一個佛教嘅施食嘅時間係一樣，咁咧就但係嚟講就有少少唔同，即係喺古代就認為嚟講咧，朝頭早燒完香出家咧就出街就平安嘅，就翻屋企咧就其實咧就唔好燒咁解，咁啊好奇怪嘅，啊咁啊嗱，頭先我哋都講過啦，我哋話即係月餅點解呢家啲月餅咧就比較四四方方啦咁。咁原來嚟講咧，喺古時候嚟講咧，有個忌位咧，就係話咧，啲果餅咧就一定又要整圓嘅喎，就好得意嘅。所以嚟講，古代月餅一定係圓嘅。咁啊，然之後嚟講咧，就話佢圓嘅意思咧，都係團團圓圓啦，我嚟祭月啦，咁樣係嘛？同埋咧，嗰啲咁嘅山果咧，都係取啲圓嘅。就未必會用榴蓮啦，會咁樣嗱，未必會用香蕉咁啊。但係依家嚟講就唔理咁多噶啦。總言之，最靚嘅日本水果我嚟賞於就最啱添，直情係嘛咁樣。咁啊，另外嚟講咧，就有啲地方咧有句俗語就咁樣講嘅，佢話咧就係話吃亂了月餅就死公公啊。咁啊，即係呢啲嚟講喺民間咧，呢啲可能咧就有啲迷信。佢話：若果新娶嘅新抱翻嚟嘅時候嚟講咧，就喺呢一個何家裏邊過中秋嘅話咧，如果第一年真係翻咗去嘅時候，年年都要喺嗰度過，過翻幾年之後，如果第一年嘅時候咧就喺呢個娘家過中秋咧，咁啊一幾年之後咧都要喺娘家嗰度過嘅，同埋咧就唔可以亂食月餅喎。點解咧？佢話食咗月餅之後嚟講咧，就分分鐘咧嗰個老爺咧就會出事。咁呢啲典故啊，或者呢啲古仔究竟係邊度嚟嘅咧？咁其實都係民間習俗，因為點解咧？我哋睇一個佢嘅講法就係亂吃月餅就死公公，咁啊呢個真係都 幾得人驚。 大吉利是真係係咪？中秋節嚟講， 即係中秋節嚟講幾大吉利是嘅咁樣。咁其實嚟講咧，因為中國地大物博啦，咁啊好多個省份啊，好多唔同嘅 傳統習俗都唔同嘅， 好多唔同嘅族群咧都有好多唔同。今年嚟講，我哋就同大家講少少啦。咁可能明年咧都為大家咧可能再搜尋一啲典故咧，關於中秋節。咁另外黄师傅可以讲讲啦，咁啊点解要拜太阴啊？ 其实嚟讲咧，拜太阴咧，都系重点都系自己心中有所求嘅，因为咧嗱、本身咧就一年之间八月十五中秋节咧个月亮就一定系最圆噶啦，大家都知噶啦，系嘛？咁、月亮代表咗太阴星君噶嘛，咁啊而拜通常就会是祈求是哪方面会特别灵验呢，就例如就是说帮父母求寿求健康啦，或者个人求姻缘。咁当然啦，你说、我个别而家我需要求帮某啲人，识好唔识好你都係想帮佢求平安嘅，甚至乎即係講句俗啲，就係話希望世界和平啊， 咁咪最好啦， 係啦，世界大同啊，咁即係呢一樣衰質就係好渺茫嘅一個願嚟嘅。但係咧，如果你能夠， 尤其想根子年， 即係如果你能夠發自內心嘅善念咧，咁啊，亦都誠心嘅話咧，相信就係話太陰星君咧，亦都會收到。咁啊，重點就係咩咧？帮任何人拜祭都好啦，去祈求都好啦，其实都是一个消灾解劫的一个一个仪式啦，或者一个 祈 愿啦，咁样咯吓。咁同埋太阴星君咧，就亦都有一个叫做《太阴星君真经》嘅。咁佢头几句咧就系、就或者我读俾大家听啊，头几句咧佢就系、当然佢系都好长下嘅，同埋咧要念七次噶吓，即系你当你拜嗰阵时候念七次，咁啊头嗰几句咧就系、太阴菩萨向东来，十重地狱九重开，十万八千诸菩萨、诸佛菩萨两边排。诸尊佛法无云地，山水莲花满地开，头戴七层珠宝塔啊，娑婆世界眼光明，一来报答天地德，二来报答父母恩，在身父母真福寿，别世父母早超生，南无佛，南无法，南无真，弥陀佛，天罗神，地罗神，人离难，难离身，一切灾殃化为尘。嗱，呢一句好紧要啊，因为人咧就最怕咩咧？有灾劫吓，咁、即系如果你即系人希望，梗系灾劫远离噶啦，系咪？咁啊，即系不论你有钱冇钱，都唔希望系嘛，贫富都好，唔系人都唔想有灾劫喺身嘅，系咪先？即系呢样嘢就肯定噶啦，所以咧就。念呢个太阴真经咧，祈愿嗰阵咧就亦都有咁嘅效果嘅。咁但系通常就系话，如果我要去拜太阴，去啲咩地方咧？嗱，我过往经验咧， 太阴即系常我嘛。 系啦，我过往经验喺边度拜咧？去大庙。嗱，有一个地方咧可以提供俾大家嘅喺度，就系、呢个元清阁。呈祥道的元清阁在明爱医院山后的、即 是 隔离有个环永远坟场的 那度来讲是、 但是那里就要揸车上去是啦，那你搭如果搭车的呢就通常我都会在美孚搭的士上去， 是不是黄大仙祠 的是啦，每一年其实中秋节上面都会好 很多活动啊， 很多人上去拜的，很多善信的，那你说、我不想上去那里、那如果你说屋企有神坛或者又望到月亮嘅，甚至乎屋企附近有庙嘅，咁你咪庙又有开嘅，咁你咪去个大庙个天公炉嗰度拜祭咯，系嘛？咁又可以上埋香吓，咁啊，所以就睇自己个方便嘅啫。咁、而头先我所读嗰段文字咧，其实都好长下嘅。咁咧我哋都会摆喺 Facebook 咧。咁你哋如果我 俾可以 download 落 嚟，你哋就可以。 尤其是好似派太阴嚟讲，系女仔派嘅。 喺个 Facebook 喺个 Facebook 嗰度睇。其实你讲，其实男女都冇坏噶啦，我都即系几乎年年都有拜噶啦。其实十几年前，我成日去道坛嗰阵咧，成日 即每一年都會有 去做呢個拜祭。 我聽啲師傅講話咧，若果女性咧拜呢個太陰星君嘅話咧，係可以祈求姻緣咁解咯。 係啊，咁其實太陰星君就係話頭先都講啦，就係其實佢有好多個名嘅。咁太陰星君其實即係月亮神嘅簡稱啦，或者叫化稱啦。 嫦娥嘅姻緣似乎唔係咁靚嘅喎，好似係嘛？ 係啊，咁咪希望求佢咪賜多賜翻個好姻緣俾你咯，因為佢知道自己姻緣唔好啊。 似乎佢講嚟講即係佢嘅上咗去月亮嗰度都係。是不是得个后裔在这里？ 是啊，因为其实他还有很多个名字，譬如叫月光娘娘啊，或者太阴星主啊，月姑、月光菩萨等等咁样。咁你拜他都是其实都是由来已久啦。咁喺月亮，其实拜月亮啦，或者叫做我哋叫拜太阴星君啦，其实喺世界各地咧都有好多一啲典故啊，都存在呢样嘢嘅，即系唔同嘅地方、唔同嘅国家都会有嘅，即系。咁啊，对于拜月亮系嘛？对于拜月亮，其实咧就重点就系话咩咧？你对住个月亮一定简单，就系好简单一个诚心同埋善念去拜嘅啫。咁啊，最至于详细内容咧，其实就系话我哋都会头先讲啊，摆翻喺 Facebook 等大家喺文字上咧，即系呢度读太多即系无谓啊。文字上咧，我哋喺 Facebook 度咧，你哋就可以见到啦。即系不论我哋会摆翻天元或者我自己 Facebook 咧，我都会再摆嘅。因为其实两年前我都有摆过，不过今年喺讲起呢个话题咁啊，再讲翻攞翻出嚟。 摆呢个太阴星君要唔要用咩祭品啊？ 祭品都是生果咯，最简单 系。使唔使要一 香 啦？ 系啦，系啊，即系如果你喺庙度咪香啊，买份宝咯。 通常一般都系大神衣啦，系咪咁样？ 但 系 通常我就好简单嘅啫。你有鮮花，你咪買埋鮮花上去咯，係嘛？咁水果係嘛？水果都係好簡單啫嘛。你求蘋果咪蘋果咯，係嘛？橙就係大吉咯，係嘛？咁啊， 橙係大吉。 係啦，上住香咯，係嘛？咁就咁樣咯。 元清閣嗰度有太陰星君嘅， 係有天宮喺天宮爐度拜得噶啦，因為你上到去個山上面咁高咧，當日一定見到月亮嘅， 係對住個月亮， 好清楚嘅個月亮係啦。 但係今年應該可以睇。到月亮好像 哎、天气好一定睇到 嘅啦。好似呢个礼拜话落完雨就下星期可能就会好啲，希望又望到个月亮。咁啊，祈求呢个太阴星君咧就香港平平安安啦，度过疫情啦。 系重点就系人嚟懒懒嚟身啦， 系啦，冇错，人嚟系嘛， 同埋父母嘅健康啦。 最紧要就系父母健康，自己嘅姻缘都系其次。 系啊， 最紧要就系父母健康，就系呢样嘢先系最重要嘅。咁大家不妨咧就可以去呢個元清宮定元清閣？ 元清閣 啊嘛，係咯。咁啊喺呢，我記得就喺明愛醫院嗰度有一條嘅， 有一條天橋扮過去嘅，可以行上去， 可以行上去嘅。嗰陣時我哋都 可以行上去。 一般嚟講咧就坐的士過去啦。 坐的士上去都係30蚊到啦。係 啦，坐的士喺長沙灣嗰度。 唔使美孚得㗎。 美孚係咯，美孚最近。 美孚啱啊，因為蝴蝶谷上啊嘛。 係蝴蝶谷上。 蝴蝶谷上。 順路嘅。咁嗰度嚟講咧，我都上過一兩次啊，嗰度幾好噶。咁大家可以上下佢嗰度咧，就 吸下靈氣啦， 吸下靈氣啊，拜下神啊，都好嘅咁。因為其實嚟講咧，我哋記得喺細路仔嘅時間咧，做細路仔嘅時候，以前咧，即係中秋節咧係好鬼熱鬧嘅，而且都係好鬼頑皮。即係玩嗰啲咧，用一啲 煲臘啦， 我哋煲臘有啦，啲例牌嘅啦，咁啊有用一啲咁嘅沙田油嗰啲咁嘅 油皮整燈籠 就整燈籠啦咁樣，咁啊而且嚟講我就依稀記得，如果識得我嘅人都知道幾廿年前。我哋喺條屋村嗰度咧，就整咗一個6尺高嘅一個羊肚嘅花燈。咁啊，嗰次嚟講咧，就幾乎已經係啲，即係講緊70年代咧，都已經係有啲傳媒走嚟採訪咁滯噶啦。咁啊，街知巷聞，有啲人影咗張相嘅。咁啊，嗰陣時都幾轟動下嘅。咁啊，依家嚟講咧就少咗啦，因為咧現代社會嚟講咧，節日往往嚟講咧，商業味道就比較重啦。大家就圍埋一齊食飯啦，食生果啦，咁啊帶小朋友 去玩下花燈啦。咁其實以往嚟講咧，就係話過節嘅之前嗰幾日咧，已經係非常非常之熱鬧啊！即係喺市面上，如果大家唔知道有冇發覺到咧，水晶你今日都貴咗10蚊一個啦，已經。上個星期同一個產地來源見到嗰張 label 紙一樣嘅30蚊，今日40蚊啦。即係仲有一個禮拜咁啊，大家都講住去買啲優質嘅生果嚟上月啦，咁樣。咁好啦，講完中秋儀記拜太陰星君啦，跟住我哋就 下一個 PowerPoint 啦，咁我哋再睇一睇啦，係嘛？咁啊，其實時間都差唔多，好啦。咁我哋又講翻，喂，久唔久我哋都講下有關呢、這個行星對於整個世局嘅一個變幻啊， 影響啦，或者 影響啦。咁我哋就玄學看世局啦，咁啊，咁啊有個火星任務。咁我成日都好奇怪嘅，因為我哋咧。就是怎樣說呢，我們就去研究玄學啦，或者可以這樣說，我們經常覺得來說呢，人類是不應該去搞外太空的事，也都不應該去搞靈界的事，那麼硬是來說呢，他們呢就覺得呢，啊，因為這些科學啦，那我們就要去搞它，因為為什麼呢，其實行星來說呢，它本身來說呢就有他們自己本身的個能量和一個氣場在這裡，那他們呢其實是對地球的人類啊，所有的生物呢其實都會有影響，你去搞它的時候來說，如果它覺得是敵意的時候來說，那地球一定是不好受的，那尤其是來說呢，我經常都覺得就是說好似啲外國人咁啊，六幾年哇咁啊，我哋上月球啦，咁啊好叻啦，咁啊上到哇就表現到好似好強大咁樣。咁其實嚟講咧，我認為咧，地球同埋外星都好咧，其實就大家你唔搞我唔搞你，相安無事其實最好。我哋成日都佛教都有一句説話，就係一念咧就38000個煩惱。你想到一樣嘢之後嚟講咧，就可能會造成好大好大嘅困擾，或者任何人嘅困擾。希特拉都係一念38000個煩惱啫嘛，老毛都係一念38000個煩惱啫嘛，係咪先？就係、是、一個意念，哇！搞到翻天覆地。 去年開始都個個都係 一念，其實呢啲係咩念呢我哋可以講下。係啊，咁我哋有正念，但亦都有邪念。一出現咗邪念之後嚟講，唔止38000個煩惱，係淘汰咗38000個生命。好啦，我哋講到呢度先，第二節 休息一陣， 同大家再傾。